夜里灯火阑珊处人群，听马蹄风起回声的山谷，细数往事如散落的全景，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，明天你也就 最重要的明天你就

所有的美梦都没做 让我看透这个世界。 与真实，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？ 山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